仲諗緊買咩酒去朋友 party？ 拍拖紀念帶咩酒？家庭聚會又用咩酒呢？不如今次試下第二啲選擇。Gaffino 東歐葡萄酒專門店提供另類價廉物美嘅選擇，而家仲獨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透過 Gaffino 網上商店輸入指定優惠號碼 Regacy 會員八折優惠。選擇一支屬於你嘅葡萄酒。 好，咁啊， 第三節先捉走 啊，係捉第三節捉走。 因為第三節咧係唔講預計。 大家好，我係夏薩特，你而家聽緊係 www.wackisin.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 七十幾年前咧，陳真嗰個年代咧，就係、是、啊，即、就、係、是、抗日嘅年代啦。咁啊，睇《精武門》就係講緊華人與狗啦。咁啊，今時今日咧，其實就係香港人與狗嘅啫。其實咧，冇乜嘢分別嘅。咁啊，頭先講完啲狗嘅留言咧，咁啊，仲有仲一個呢、這個都幾得意喎。呢只狗仔嚟嘅 ，OK。咁呢只狗仔咧就系、是、阿钟镇涛个仔啦， 但唔系讲中文喎、 啊。咁佢又点讲咧？佢话 You should be honouring the millions of soldiers that die for you so you can be here. Without them, you'll be dead sperm flushed in the bathroom or wrapped in tissue. 啊，咁啊点解咧？佢就话你应该啊，啊呢只狗仔几犀利啊！佢话你应该啊，吓就感到荣幸啊，因为咧有。以百萬計嘅士兵咧，係為你而死，所以你今日先可以喺度。冇咗佢哋啊，你只係一條死咗嘅精蟲啊，衝咗落去個廁所，或者咧係俾呢個紙巾包住抌咗嘅啫。OK，、嗯、啊咁啊，但係個邏輯其實咧就即係係好有問題嘅，因為我覺得就係、是、即係。点解嗰啲死咗嘅士兵会令佢联想起，即系如果嗰啲士兵冇死，佢就今日喺度咧。即系喂，其实你真系好有问题啊！如果我会咁讲咯，我就会即系我会、please do not 啊 shoot the aeroplane so frequently, or you will be a dead sperm flushed in a bathroom or wrapped in tissue 咯，即系喂大佬，中国人，你可唔可以打少啲飞机啊？吓、啊，或者就系、是、if you don't shoot the aeroplane so frequently, I will have many brothers and sisters 都得，明唔明啊？喂，咁嘅差唔多啫，你咪应该叫啲。即係9月3號會叫啲嚇、啊、叫你身邊嗰啲人，包括你個老豆啊，打少啲飛機啦。幾廿歲人仲要打飛機啊？咁所以咧，嗱啲狗仔咧都要讀埋佢出嚟噶。如果唔係真係，唉唔緊要，我都係香港人啊，我都係嗰句，你嘅行為我會承受嘅啊，冇問題。咁但係咧都要嚇、啊，即係今時今日嘅香港人，所以嗱、啊、香港人有好多種啊。所以即係翻翻去11月17號嗰場波，我都係咁講。嗱，擺喺面前香港嘅足總嗰場波究竟喺邊度踢？有選擇題嚟嘅，三個 option。option A 政府大球場，option B 小西灣球場，option C 沈陽嘅球場，中國沈陽嘅球場。OK， 啊，好似呢個馬爾代夫咁啦。點解咁講？嗱，第一喺大球場踢。保安係好成問題嘅， 係啦， 喂，隨時驚你班唔家產嗰班廢青、啊、佢哋講㗎 ，OK， 唔係我講㗎，啊，嗰班咩本土 用乜嘢睇完場波佔領銅鑼灣嘅，係咪先？好驚啊！擺喺小西灣得嘅，保安會好啲，但少咗好多收入喎。 係啦， 錢冇理由同錢鬥氣，哇！好撚矛盾。 嗯 ，OK。第三一定考慮之中，就係咩咧？唉，索性啊，都唔係呢個係壓力問題，可能係政府俾佢壓力，或者係。啊！阿爺俾個壓力，啊諗緊一個藉口，用咩藉口可以將場波移咗上去中國嗰度踢咧？ 係啦、 okay? 所以咧嗱，呢、這個選擇題 A、B、C 有三個選擇嘅，咁啊睇下呢個啊呢、這個呢只咧大陸狗梁孔德啊，唔係呢只咩啊？衰過只狗嗱，唔係廣東話嚟噶，係傑斯嗰啲普通話嚟噶。啊、即是他讲的睡得太久啊,ok, 啊咁啊我用普通话再讲一次是衰过隻狗,ok, 咁、啊、呢就呢个梁孔德呢咁、啊、就諗死佢啊,ok, 咁、啊、所以呢就香港人有很多种的啊咁啊所以睇下香港人有冇智慧去拆解呢啲嘢咁啊冇嘅话咁啊继续大家齐扮狗,ok, 就係咁啦。 好 啊，咁啊，翻嚟转下话题啦。咁啊，呢个话题我应承咗大家讲嘅。咁啊，阿 Tony 啊 ，Tony G 咧，咁佢就就喺北上嘅 Facebook 咧，就都八月尾咯，个几两个礼拜前啊。咁佢就话喂，请杰斯讲两句。咁啊咧，嗰个咧就系《苹果日报》嘅报道嚟嘅。咁、那个报道咧就叫做咧中国制造业嘅空笑。东莞港商暴走佬爆走佬潮咁样咁内容唔使点讲啦大家都明啦咁好多网友又留咗言嘅咁都可以读下啦包括呢就係、是、有啲就幸灾乐祸型嘅就包括Philips 嗰啲啦咦好现象啦、啊、好事嚟㗎係咪先抵你死啦咁即係呢啲啦唔紧要㗎得啱㗎都係一种态度嚟嘅咁仲有呢就仲有一位叫 Eric's 啊 ，Eric's Ten 啊，咁佢就话杰斯两年前嗰个老板都早已经着草啦，呢、這个就忠实嘅北上频道听众啦。咁佢话但系现在咧，中联办都可能已经咧招步归案，咁啊嗰件事咧就啱噶，真系其中咧我就有一两个老板咧就喺香港捉咗翻去大陆嘅，咁啊一个喺香港捉翻去翻大陆，一个咧就喺。佢就潛返去東莞搵個小三嘅時候然之後呢就被捕㗎。咁兩個後尾呢都係用錢就解決咗件事情啦。唔緊要嘅喺大陸就用錢就可以解決咗㗎啦。咁另外就仲有啲就萬歲之國啊快走為妙啊等等啦。咁所以就講下啦就講下呢單嘢啦即係都唔係一朝一夕㗎啦。呢、這個中國製造業咁今年嗰、那個特別我諗七八月就好多人談論啦、啊、因為譬如八月份就八月份喺紐約時報都出過一篇嘢，咁、就即係個標題大約就係話咧，喂大佬而家中國嗰個製造業嗰個成本咧係幾乎唔係幾乎啊，係拍住係同呢個美國咧係一樣。即係美國紐約時報講，或者甚至係超過 ，OK， 咁等等，咁然之後就舉咗好多因由啊之如此類啦。咁啊嗱，其實目前首先幾樣嘢啦，如果你從啊即係一啲經濟嘅新聞嚟，大家都睇到啦，譬如話個嗰、那個我哋都講過好多次啦，個製造業個低迷啦。個 你見到其實八月份個 PMI 數據好差啦， 無論係官方公布或者係計中小企，都係官方公布嘅財新 PMI 兩個都一樣， 升翻少少，但係都係非常差。七月咧就 47.1 個財新 PMI， 但都係 咁啊。八月咧就 47.3， 其實冇乜分別。咁咧都係一個非常之恐怖嘅數據嚟嘅，因為跌過50，其實真係好多年都冇見過。咁呢個係反映啲乜嘢咧？個 PMI 其實就反映嗰個採購嘅意欲咧， 係好低。OK， 咁中國自己官方嗰個 PMI 同財新嗰個有咩分別咧？一個基本上就反映重工業，一個就反映呢個輕工業，大致即係簡單咁樣二分化。咁兩個嘅數據都係極差嘅。OK， 咁啊，然之後跟住仲有啲咩數據啊？是可以反映个 进出口啊， 进出口啦、啊、跌到扑晒街啦，我都唔敢再，我都不敢面对。八月份你问我，我都唔记得咗啦。唉、哎，七月嗰我都吓死我。咁总之大约个形势就系咧，依家都已经去到九月 ，OK。咁咧就总体嚟讲，前九个月负十几嘅，负十几，跟住再要追翻上嚟咧，要补六咧，唉，我真系邓阿克强，即系。飙冷汗 ，OK， 咁 所以黑强咪做咗司仪咯， 系黑强嗰日就做咗司仪啦，系喎，嗱呢个破天荒噶，因为咧喺以往历嚟嘅大型活动咧，就多数咧就冇理由揾个总理做司仪， 系啦， 通常都系北京市委啊，OK， 咁但系今次就啊， 系啦， 即系呢个总理咧冇，即系完全系。一个阿四嚟嘅，系啊，即系喺皇帝嘅心目中嘅一个阿四。 你又唔识搞财经，咁不如你啊做阿司仪先啦。 系啊，你又唔捻包饺子，天津大爆炸，你又第五日先蒲头啊，系咪先？你有咩做捻到啫？咪唯有做司仪咯。 系咯， 何守信， 冇错， 何 B 嚟嘅。OK， 咁呢个何 B 仔啊，梗系大镬啦吓。咁啊呢个嗱进出口嘅数据又出口嘅数据又非常差啦。咁啊，实际嘅环境系点咧？咁啊，嗱，譬如好多朋友，唉，系咪转咗业啊？咁我又未至于完全嘅，咁可能都就嚟啦。OK， 咁啊都有少少，但其实真系嗱，我又讲过，我又会可能转去柬埔寨，咁但系咧就即系好睇个行头，咁我做紧嘅嘢咧又好难，即系一时间转到过去，其实都好多波折，因为简单嚟讲就系、是。喺柬埔寨或者越南我都試過，但係咧就因為我就做好多係名牌嘅包裝咧，其實咧就嗰、那個喺去翻越南或者柬埔寨咧嗰個技術水平又達唔到，咁所以咧呢個地域嘅轉移又唔係咁容易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就翻返去大陸啦，咁大陸就今年其實就。好多工其實已經係好多工廠倒閉嘅，即係如果大家有上東莞咧，其實就亦都唔需要我講啊。即係譬如話，你夜晚喺條國道度咧，你發覺咧有感覺就係咧嗰條國道係屬於你嘅，即係冇人嘅，屌你老母，你明唔明啊？咁即係係啊，即係其實係好悲涼嘅，因為我哋睇住成個東莞嘅演變啊，即係有時我哋啲由三歲開始。見到一個即係有綠野青蔥嘅東莞，再去到十零歲見到一個蓬勃發展，哇係有地就有工廠嘅東莞，到今時今日見到一個蒼涼嘅東莞，哇係即係嗰種感覺係好難形容俾你聽。咁再就係娛樂事業又冇又即係又冇得七七八八啦。嗱，譬如酒店又已經係，哇！你見住好多酒店倒閉， 係啊。 咁啊唔倒閉嗰啲咧就開始轉啦。吓、啊、呢、這个咧就通常呢、這个又系一个经济指标嚟嘅，啲酒店咧就开始卖出嚟啊、嗯、，OK， 即系变咗美其名咧就叫做咩咧，叫做酒店式服务嘅 service apartment， service apartment 冇错 ，service apartment。咁然之後，你見到有啲咧就一個個單位賣啦，有啲咧成棟咁樣賣啦，係啊，要錢唔要地唔要樓噶啦，幾億咁你有人俾幾億咁，然之後跟住就 good 咗俾你咁樣啦。咁、你見到呢啲全部都係嗰個低迷嘅即係現象嚟嘅。咁啊，因為已經真係好少有鬼佬又上大陸啦。咁然之後啲廠你見到就係、是、哇，大陸啲廠房吉嘅廠房係多到不得了。OK。即係冇乜人要嘅一廠，嗱你要明白，其實嗱，如果譬如話你想你今時今日咁，譬如話你今時今日中咗六合彩，或者咪你都唔優米嘅 ，OK？ 你又想過下，喂，我又想啊，即係係咩都玩過啦，嘛法拉利我又揸過，遊艇我又有一架，係冇間廠揸手過下癮咁樣，喂，你而家上去咧，大把人俾你， 隨便你 隨便攞啊 ，OK？ 嗱，即係你明嗱咩叫廠佬咧？首先嗱，我就其實。唔係好傷嘅，首先就最多就食小餐，搵少啲咁樣嘅啫，就未至於最傷嗰隻，最傷嗰隻就係、是、即係翁間廠嗰個嗰啲係最慘㗎嘛。咁你翁間廠嘅香港人翁間廠呢 即係有多人唔明嘅，譬如話，喂，係咪真係要走上去由啊揾當地個鎮政府，跟住俾塊地你，你租塊地，跟住然之後你就起個廠房，跟住然之後咧，哇，買機器翻嚟，請幾百工人咁，跟住然之後去起間，去建立一間廠啊。其實好多香港人咧。即係你如果見到有啲人話我喺大陸度有間廠嘅，嗰個形式係唔係你想象中咁樣嘅？因為點解咧？好多時係一啲 partner 生意嚟㗎嘛。即係譬如咧，其實咧 ，own 間廠嗰個人咧，佢可能係一個內地人嚟嘅。OK， 咁然之後咧，好多時咧就係佢就係其實係一個配搭嚟㗎嘛。佢有間廠啫，佢又唔識英文嘅，佢又冇能力去接到啲外國單。又冇人力去疏通，唔係去同一啲鬼佬去溝通，但係佢係地頭蟲，咁佢又疏通到本地嗰啲嘢，嗰啲官員啊等等啊，所有嘢，咁然之後咧，佢就會搭一個香港人，咁、那個香港人其實就幫佢揾訂單，咁然之後你差唔多可以包曬成間廠咯，咁然之後跟住你咪有，咁佢咪俾啲股份俾你咯，咁然之後你咪成為一個即係廠佬咯 ，OK？ 咁我係未至於呢一隻，咁咪係你哋成日叫我做廠佬啫。咁我其實就係介乎即係一個廠佬同一個經紀之間啦、啊，或者即係我就未去 own 到一間廠嘅，我通常都係拍住啲廠去做嘢咁嘅地步，咁所以又唔係死得好慘。咁但係眼見身邊有好多孭住間廠嗰啲，就真係死得好慘啦。包括譬如話我早幾就話、是，即係早幾年我嗰幾個香港人。我幾個都係咁樣啊，即係到最後就要走佬了事啦。咁、你就知道，咁其實而家發生咗啲咩事呢？就係、是、咁譬如話係曬有啲咩問題呢？我簡單嚟講就幾個問題啦。首先就係有冇單， 冇單， 冇單，冇單嘅原因係乜嘢呢？因為嗰個競爭力即係減低咗好多啦。 好簡單，你中國貴咯。 啊！ 喺中國做嘅成本貴咯， 係啦，喺中國做嘅成本貴啦，咁競爭力減弱咗啦，咁同埋就好似即係嗰個好似呢、這個即係美國個講嘅就係話你嗰個成本即係提高咗好多，咁好多人成日就話喂，即係呢主要嚟講就係嗰個工人嘅工資啦，咁、但其實係咪淨係工人嘅工資都可以反映到，就話即係會提高咗？嗱，你好簡單，究竟今時今日喺東莞同深圳嗰個工資係幾多？咁我再講一次啦，去到今日大約可能係五差嘢到啦，你會請一個人？ 深圳係啊， 東莞其實就三千零四千啦， 二千零都得， 唔得， 普工 咧已經都唔得。 如果工人普工 得㗎啦，二千零你已經好難請到人㗎啦。 哇，咁真係貴咗。 係啊，一定見到個三字咁就係㗎啦。咁、然之後深圳大約係五字到啦。咁、但係咁你話喂五千幾啫，你譬如話折返做港紙六七差嘢，咁你喺香港都請唔到人㗎。咁、你而家相對一啲發達嘅國家五六千蚊唔係好貴嘅 ，OK？ 咁你如果用咁嘅角度睇就錯曬啦，因為你製造業其實就係一定即係嗱，製造業呢其實係一個好無良嘅產業嚟嘅、首先就係大家冇道德可言嘅。幫你打工嗰啲人就好似奴隸咁樣嘅，咁然之後咧請你嗰啲人咧，嗰啲僱主咧，其實就係一定要係千方百計用一個最低嘅價錢，嗱乜嘢都要攞到最低，因為你嗰個係競爭嚟嘅。OK， 嗱點樣可以發展到一個廠嘅產業咧，或者形成一個產區咧？喂，首先就係要地又要平 ，OK。仲有呢就係、是、人工要平 ,ok, 仲有呢就係、是、啲所謂叫做呢嗰啲即係公共產品啦，我哋叫如果用經濟，即係譬如話包括呢或者係一啲 機器 流動性嘅成本 ,ok, 嗱我哋譬如話嗰啲物流啦、或者你個資金流啦 ,ok, 係資金其實你融資都有成本㗎嘛大佬。咁仲有嘅就係政府成本啦。嗱呢啲其實就可以話俾你聽，今時今日呢其實呢啲嘢我哋噏嗰扎嘢先係致命傷嚟。嗱、那個致命傷其實喺邊度呢？東莞或者大陸呢，唔好講東莞，長三角珠三角其實一樣。就係話喺以前嚟講呢，如果你喺返經濟改革初期呢，佢 嗰個政府成本係冇咁高啊。因為譬如我哋攞東莞局為例啦，佢要發展個經濟嘅轉型，由第一產業轉去第二產業，即係農業轉去呢個製造業嘅時候，佢要吸引好多外資、港台兩地嘅資金。咁首先嗰個年代就好正噶嘛，佢俾好多出口退稅你啦，俾好多唔使交租嘅地俾你啦 ，OK， 甚至提供埋免費廠房嘅都有 ，OK， 咁你呢啲就係廠佬想要嘅嘢，咁然之後咧就俾你啦，咁然之後你咪喺嗰度發展咯，好啦，慢慢十幾廿年之後咧，喂，你發覺其實有好多問題啦，個問題喺邊度咧？嗱，我舉一個例，你就可能會明白，譬如話工人嘅勞工權益 ，OK。啊，譬如放幾日假，越嚟越多呢啲要求啦，或者仲有工傷，以前冇工傷，又有工傷嘅，然之後做退休嘅保障，退休保障呢啲等等，正常喺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方咧，喂，梗係個政府去負責呢啲嘢噶嘛，係咪先？咁然之後嗱，好簡單嘅，簡單嘅道理就係咁啊，我喺嗰度做生意，我賺到錢，有規有矩，我納咗税，咁嗰啲税。咁啊，俾政府咪有責任去 搞呢啲，即係保障工人咯， 保障工人咯。譬如即係講緊嘅就係譬如啲醫療啊、退休啊等等呢啲咁嘅保障。喂，但係實情喺中國其實唔係噶嘛，大佬。喺中國咧，税又喺你交，越交就越高。OK， 嗱，中國嘅税係高到，即係如果喺世界上嚟比咧，佢真係算係，喂，佢算係數一數二嘅，啲税好撚高。咁仲有就係萬税噶嘛，大佬，有啲係你見到嘅税，有啲係啲見唔到嘅税 ，visible invisible 啊嘛。好，都唔緊要，但交撚完啲税之後咧，喂，你發覺咧，頭先講緊嗰啲咩勞工嘅權益啊？工傷啊、退休保障等等咧，好多嗰啲咁嘅成本咧，個政府係繼續轉嫁翻俾你嘅，即係佢根本唔去孭嗰個成本啊。咁所以你話嗱，有時就係話點咧？你好多時咧埋單咧，一個工人計，我哋翻頭先講五差嘢咁啦。喂，五差嘢唔係個工人攞曬嘅，可能喺嗰五差嘢裏面咧，有成四成咧係包括我頭先講嗰啲嘢喎。咁呢個就是一個咩現象咧？就係、是、喂。其實幫你打工嗰個人，佢嗰個人工雖然話有年年遞增，但其實又唔係話增加得好多。但係然之後，但係出糧俾佢嗰個咧，又但係出糧嗰個就其實就每一年咧，其實嗰個成本係加大咗好多。 嗯， 你明唔明我意思？ 我明白。 係啊，即係譬如啲強積金啊，咩咩啊，加埋埋啊，喂，好多因為你。做廠喺大陸做廠嗰、那個，其實係要孭埋呢一啲即係政府成本噶嘛。個簡單嚟講一句就係、是，喂，嗰、那個政府淨係齋收錢，唔 provide service 嘅。OK， 咁然之後去到今日咧，呢、這個政府成本非常之高啦。OK， 好啦，咁呢個係關乎個税啦。咁你仲有就頭先我講嘅啊嗰啲。流動嘅成本啦，嗰啲流動嘅成本其實呢三五七年又係升咗好多啦，即係包括你嗰個物流啊，包括個資金流啊等等嗰啲咁嘅嘢啦。嗱，好簡單嘅啫，嗱，再簡單啲講，如果你唔明咧，就好清楚。今時今日，你問一間廠，如果嗰間廠一年埋單，佢接完曬所有訂單，做完曬埋單計數，佢有5% 賺咧，佢已經好撚叻。 嗯， 喂，呢盤然之後。5% 代表乜嘢呢？5% 代表今日你去走嚟做廠，根本唔係一盤生意嚟嘅。以前我哋點解會好餓滯？你見到喂做廠嘅老闆個個開心到笑呢，因為嗰個利潤係以100%-几去計㗎嘛。賺幾十個 percent 都唔撚開心，可能係100%，可能係200%。咁而家之恐怖係乜嘢呢？而家之恐怖係速度。可能你一年，如果你有5% 賺，你唔係打平或者蝕錢，好叻㗎啦。咁好啦，咁呢個咪就好簡單嘅道理囉。如果你係一個呢、這個係資本主義嚟啫，你揸住嚿資本，梗係搵最大嘅利潤㗎嘛。我點解要做廠啫？我可能擺，我可能放櫃裏，或者去地下錢莊嗰度撈撈撈撈。 明 我都唔止5% 啦， 系啊， 系咪先？咁你咪所以你发觉，我即系呢几年你喺大陆你见到啲厂有一个 我成日形容叫做不务正业嘅状态嘛，就係乜嘢呢，你发觉个就算嗰个厂佬佢走去融到资啊、,ok, 搵唔知喺边度搵人，唔係借到嚿钱返嚟，嗰个钱佢都唔会投资返去个工作啦，佢走去放返条数出去都仲得，或者投资落去股票，或者投资落去地产，佢走去 good 个大一届嚿，对 good 再 good 多啲水，佢都唔投资落去间自己间厂嗰度，咁即係有呢个咁嘅现象㗎嘛。咁所以你喂已经其实唔係一朝一夕嘅事啦，呢几年都系已经都系咁啦，大家都做到都冇，即系唔系生意嚟㗎嘛。你见到喺你眼前，你见到东莞啲厂接单又点呢，喂大佬，唔系你唔做又大把人做，咁啊唯有喂有时就哇我又整住几百工人喺度，有单就做啦，蚀都做啦，好过啲机器喺度拗唔理唔撚开佢会生锈㗎大佬。咁然之后咪系咁做，唔系生意嚟㗎，咁咪嗰件嘢明明系一蚊，我就六毫子都做咗佢啦，六毫子都做，咁你蚀四毫子，每做一件你蚀四毫子喎，咁咪做下你就开始入肉㗎啦嘛。 係 囉。然之后咪跟住咪奶嘢㗎嘛。咁咪埋单囉。 我系唔明一个 point 啫。即你问我去到差嘅环境，我完全明嘅 ,ok。我唔明系点解仲有嘢生存到囉。即 let's say 仲有厂可以生存到。因为嗱，正常地你真系讲緊外国单你冇晒啦。欧洲单你一系头先讲过啦。去咗東南亞啦，一係其實某程度上去咗東歐㗎嘛， let's say 係烏克蘭嗰邊，咁因為近嘅關係計返個 cost 係平好多㗎，咁你美國單其實一路少就即係少之又少啦已經，咁你得返係本地，咁你本地其實有好多嘢都已經唔係太需要 啦。嗱，我先答你呢，唔係我答你呢個問題先前呢，嗱咁啊嗱睇下一個七月份呢，我一陣等陣答你，但係咧嗱呢個咧幾得意嘅喎，嗱即係點解話我想又揾啲嘢出嚟讀下咧？就七月份咧，其實東莞咧就出過一啲數據啦。嗱咁佢出嘅數據咧，或者佢形容今現在嘅東莞個狀況咧，同傑斯見到嘅，或者好多即係都係做從事製造業嘅香港人見到嘅咧，就好唔同嘅喎。嗱，先聽下佢講咩啦，佢咁講嘅。佢話東莞素有世界工廠之稱啦，係一座以外向型經濟為主嘅城市。佢話呢，該市經濟運行情況備受海內外關注。咁啊，據東莞市政府介紹啊，今年上半年2015年嘅上半年呢，面對複雜同埋較為嚴峻嘅國內外經濟環境，東莞市採取咗各項措施，積極咁樣化解經濟下行呢個風險。全市經濟運行平穩，主要指標咧逐步回暖，呈現呢個咧緩中趨穩嘅發展態勢，好正啊，係咪先？好振奮。咁嗱，好啊，睇睇啲數據咯。佢話主要嘅指標咧企穩回升啦，東莞轉型升級步伐又邁進咗一大步。7月21號啊，東莞2015年上半年嘅經濟成績單 GDP 增長7.4%。GDP 嘅增長係 7.4%， 比一季度嘅 6.7% 提高咗 0.7 個百分點，其中呢工業、出口、消費等主要指標均比一季度有了明顯嘅提速。咁然之後呢，拆散呢個 7.4 呢，佢點計出嚟呢？第一產業嘅增加呢就 9.57 億元嗰啲唔好，就下降咗 3.5%， 即係呢個農業啊，第一產業就下降咗 3.5%， 但第二產業即係製造業呢就增加咗 5%， 第三產業表現係最為突出嘅，增長值呢就係 1577.96 億元，增長咗 9.8%， 即係金融服務業。OK， 嗱呢個呢真係佢有佢講，我哋睇都睇唔到，我就真係從來都 feel 唔到東莞嘅金融服務業有接近 10% 嘅增長。對唔住，我真係唔係東莞人。咁跟住呢，上半年東莞工業生產平穩回升，全市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呢就1200幾億元啦，同比增長 4.5%。 值得關注嘅就係呢，答你个问题啦，佢话东莞内外销嘅比例咧持续放大，咁佢就话 內銷係繼續領先外銷嘅。咁佢話咧，目前咧最新嘅比例咧，內銷係55到啦，外銷就45，即係喺嗰個第二產業嗰個增長裏面嗰個分配。咁佢內銷比例係比上年同期提高咗 3.2 個百分點。嗱、這個咧，佢即係其實就真係掩眼法啦，即係點講咧？擺明你啲人睇到個出口係差嘛，咁我咪話個內銷好勁囉，因為你見唔到㗎嘛個內銷只有佢噏嘅啫，咁就係咁啦。咁大咁下面仲有水蛇春咁長呢，我就唔讀啦。咁所以呢全部都係一片好勁嘅。咁所以呢呢、這個仲有啲好得意嘅數據㗎，可以再譬如話呢，其實喺個零月前啦，咁就出咗呢、這個全中國城市經濟增速排名嘅出爐啦，即係2015年頭半年嗰個 GDP 嘅增長啦，咁可以講下俾你聽喎，31個省點睇呢？嗰、那個如果你計嗰、那個資產值嗰個總值呢，咁排第一呢仍然都係上海，咁頭半年呢11,887億元，咁呢個呢如果你同每一年大約佢一上海大約是20,000多嘅總值嘅，咁20,000多總值咧，如果佢頭半年咧做咗11,887咧，咁啊繼續都係達標嘅。嗱，先唔好講呢啲係真數，亦係假數，我哋先當係真數嚟講 ，OK？ 嗱，咁佢排第一嘅，講總值啊，咁啊經濟增長咧就大約咧就係 7%， 即係喺頭半年啊，2015年嘅上半年就 7% 嘅經濟增長，咁然之後跟住排落去，如此類推咧，上海之後就到北京，北京到廣州、深圳、天津、重慶等等啦，咁東莞喺邊度咧？東莞排到好後。排到去睇下先啊，排到去20多-30度啦。如果計總值啊 ，OK 啊20多度啦，因為總共31啊嘛，排到18-19度啦。因為點解咧？嗱，排頭位我哋已經講過啦，上海嘅總值係11,887億元。咁咧頭半年咧，東莞嗰個咧就係2,935億。OK， 嗱呢個反映乜嘢咧？如果我呢個憑記憶啦，喺東莞最全盛嘅時候咧，東莞係接近10,000億，好似甚至係超過，差唔多接近， 好似係 10,000億嘅。 我都 10,000億係一年啦， 係啊， 一年咁。如果我哋而家講半年咧，咁啊大約5,000億到啦， 4,000幾5,000， 係啦，5,000-6,000億咧，以前東莞咧打個黑黐都差唔多一定有嘅，咁、 啊、 但係而家個總值咧係去到2,900幾，即係跌咗好多。但係呢個咧佢就梗係唔噏啦。咁嗱，呢個可以反映到咧，其實東莞跌咗好多。如果計總值，咁但係好啦，我哋講翻個經濟增長喎。咁啊經濟增長其實東莞仍然係維持住 7.4 嘅，因為呢個同比上年㗎嘛。咁呢個冇問題嘅，掩眼法嚟嘅啫，數字遊戲嚟嘅，因為舊年都係差㗎嘛。咁佢2,900幾，即係話舊年嘅上半年，2014年嘅上半年，可能係得2,600-2,700到，咁啊而家咪升 7.4% 咯。所以佢維持翻個 GDP 係一個好似保七咁嘅現象，係 7.4 嘅。好啦，咁我哋睇第二個圖表咯。嗱，呢個圖表咧就反映到另外一啲嘢，就係咧頭半年啦，仍然講頭半年。如果唔講生產總值，講個 GDP 嘅 percent 咧，頭三名爆曬大冷嘅，第一名係重慶，第二名咧，哇！呢度個字好細，你等我睇睇先啊，等我再睇睇，好細好細，啊睇唔到佢係邊個喎？重慶啊，睇到啦，貴州，第三咧係天津，啊咁咧重慶排第一咧，上半年嗰個經濟增長係11%，跟住然之後咧。贵州是 10.7%， 天津呢是 9.4%， 嗱我就解释下俾你听，这个是 讲埋四五 啊。讲埋四五都是完全咩嘅，江西啊等等湖北嗰啲㗎啦。咁好啦，最 hot 嗰啲系边啲呢？譬如你会想知道上海排第几啦，上海排24， 25是北京，東莞我都睇唔到啊，呢度因為佢啲字好細，但係東莞都係排到差唔多嗰啲位，好厚嘅。 明 嚇，咁、呢個反，因為頭先我講過啦，東莞排東莞得 7.4 啊嘛，我哋講個第一名嗰個有11啊嘛，咁你知道啦，東莞一定排到都好厚啦。嗱、呢個反映啲乜嘢咧？ 头三名嗰个11、10和9.4，一个叫重庆，一个叫长，一个叫贵州，一个叫天津。除咗重庆之外，冇嘢同你讲，因为嗱，四个直辖市咧，重庆而家系未来之星嚟嘅，因为佢嗰个内销咧，其实咧差唔多喺全中国31个省入边咧，佢系最健，同埋佢仲有好多经济活动喺度嘅，内销佢系强嘅。OK， 呢个解读到。但系第二名嗰个贵州喺西北。大西北窮撚到撲街嘅 ，OK、嗯。雖然話貴州呢幾年都揼得好犀，第三個仲變態，嗰個天津。天點解話變態呢？呢一兩年或者呢兩三年，中國最個經濟最大嘅重災區就係喺東北，就喺東北，天津、長春。沈陽佢全部就你見早一排阿習就已經特別要去東北做調研啦。仲有啊。其实头半年嗰个经济增长啊，31个省，即系宝阿习阿李克强话宝岛七啊，第二季嗰、那个，谣传啊，31个省里边有4个省系交唔到条 GDP 嘅数出嚟嘅，而如果交唔到 GDP 条数咧，4个省入边咧有3个地方都系喺东北嘅，咁东北嗰个经济其实系好差嘅，咁呢个点解佢话佢话佢仲排第三有9.4咧？唔难理解嘅、嗯，或者去到第四嗰啲咩江西啊、湖北啊，好、简单啫，因为佢旧年嗰条数更差嘛，佢、只要今年嗰条假数稍为做好啲啊，咁佢嗰个 percentage 咪嘭到好高咯，你明唔明啊？咁呢个反映到乜嘢呢？如果你个经济嗰个 GDP 要睇到就系咩？其实整体成个中国都系差，最令人担心嘅就系咩？传统靠佢食饭嗰几个，即系。阿爺有本來以前有31个仔，咁、你梗係有啲敗家仔，有啲啊廢柴，有啲低能仔，同埋有啲係好孝順嘅孝順仔。咁、以前嗰啲孝順仔係邊個啊？北京啦、上海啦、東莞啦、廣州啦呢啲。喂，你而家最擔心睇到嘅就係乜嘢？喺呢個表度睇到咩？呢扎孝順仔今年啊， 冧曬， 係揾唔到食啊，交攞唔到家用翻嚟俾阿爺啊！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嗱，你就睇到中國嗰個經濟咧係幾咁差。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如果你頭先我哋讀過東莞嗰篇嘢，就係嗰篇嘢，佢仍然話俾你聽一個假象，就係話我今年都仲有7.4。OK， 然之後就講佢點好點好點好，但係佢其實係避重就輕，佢冇話到俾你聽嗰、那個總嘅生產值，其實呢幾年都係已經差到嚇死人㗎啦，2900多億。咁、你就知道嗰個出口其實係唔見咗接近一半嘅大佬。咁、所以你睇嗰啲咩 GDP 嘅增值係冇意思嘅，再講一次。即係仲我哋仲未講另外一陣都唔使嘥時間講，就係呢啲數全部係充斥住好多水分㗎嘛。所以有人喺大陸嘅，其實好多人心水清過我哋嘅，就係話咩第二季阿克強講保到七嗰個經濟增長，其實實質。是比你想象中更加更加更加恐怖，有人讲过只是可能得2至3，所以喂好撚恐怖的而家。咁你翻翻嚟东莞嘅就系、喂有咩搞都冇去搞，咁然之后就系另外一个问题咯。咁你话喂仲有厂可以生存嘅，其实嗰种唔系叫生存噶啦，叫吊命噶咋。嗱，一个已经发生紧嘅现象系乜嘢咧？就系咩？廠有大嘅廠同埋細嘅廠啦、大嘅廠其實就係、你見到嗱，你見到有一個現象就咩？好多外資嘅公司咧，其實已經掹走啊。點樣掹走咧？我舉幾個例子啦，大家好熟悉嘅品牌，譬如 Samsung 啊，做電子啦，或者就係譬如話喂。中國以往好依賴嘅其另外一個產業就係、鞋啦，譬如波鞋呢样嘢啦，喂 Nike、Adidas 啲啦，喂而家呢今年啊系发生咩事咧？就冇单噶啦，好多单停晒噶，三星就已经停咗俾单。佢嗱佢以前个做法系点咧？就话佢有好多单要做电脑板、平板电脑等等好多嘢，咁佢咪要需要有几间好撚大型以萬計工人嘅代工廠喺佢度，但係佢唔係用三星牌頭㗎嘛。嗱呢個就係點就係、品牌嘅智慧啦。喂佢唔對路佢係可以即問㗎。OK? 佢只佢然之後佢就點呢 有良心，佢繼續同你合作啦。即係要咁舉個例咁講啦。譬如我就係三星，你阿迪就係嗰間代工廠。嗱，我好心做嘅咧，我就最多同你阿迪講：喂，冇得做噶啦，依家阿迪你咁樣，你而家間廠喺東莞，你諗辦法，你將間廠咧就搬去孟加拉。OK， 你搬得到去孟加拉，我就繼續俾單你。你搬唔到咧，對唔住啦 ，Sayonara。是得兩種做法嘅啫，咁你就自己諗辦法。所以你咪見到不斷有大嘅代工廠倒閉咯，因為佢根本已經冇單啊。咁佢冇單呢，又未必完全反映就係話成個嗰個全球嗰個經濟，或者喂係咪三星賣唔到呢，等諸如此類呢，係可能，但係唔係完全。OK， 佢只係已經根本唔想再喺大陸做。嗱，佢有幾個原因唔想在大陸做。第一，成本太高，呢、這個一定係最主要。第二係乜嘢呢？喂，佢頂唔順啊！中國啲工廠呢幾年成日有種種嘅理由停工啊！喂，工人罷工啦、暴動啦，因為好多種種嘅理由，因為嗰個維權嘅意識強咗啦，冇道德可言噶。因為你已經再講一句，你已經唔係一個有條件可以做成為一個世界工廠嘅地方嚟噶啦，依家。因為你啲工人已經太有智慧啦，又要求又多多啦，放小日假你又暴動啦，加班你又話唔撚願意啦，等等啊，好多呢啲咁嘅嘢啦，又唔捱得啦，又唔係奴隸式咁樣啦，咁所以咧，你有好多外資咧，喂，今年呢一兩年其實係好多呢啲要求啊 ，Adidas 係我唔會再喺大陸做噶啦，我已經搬走啦，搬去第二啲地方，泰國啊、柬埔寨啊、越南啊、孟加拉啊，我搬去個第二啲地方。因為嗰啲地方個條件一定好過你大陸。好啦，咁呢啲咁嘅現象不斷出現嘅時候呢，大嘅代工廠死啦，大嘅代工廠死又連鎖落去㗎嘛。嗰啲大嘅嗰啲代工廠其實佢唔係完全接曬單返嚟佢去做㗎嘛。喂，然之後你嗰個地方上面有多嗰啲山寨嘅廠，再細型啲嘅廠、譬如嗰啲以千為單位嘅，以千單位為工人嘅廠，或者甚至嗰啲二三百人嘅、香港就好多人呢啲咁嘅二三百人嘅工人又有一間廠啊嗰啲咁樣，咁、你咪跟住咪骨牌咁樣冧咯、因為你係即係講代工廠係靠個品牌揾食，你就靠嗰啲代工廠揾食㗎嘛， 明啊， 跟住然之後仲有 side track 嗰啲廠咧，譬如話喂，我啲廠係專做紙箱嘅，要嚟提供俾呢啲咁嘅即係呢啲咁嘅工廠嘅，咁你紙箱嗰啲又冇得賣啦，佢印刷啦、printing 嗰啲啦、做 logo 啊、印私印啊、印儀印啊等等啊，嗰啲又冇撚曬啦。咁你咪一路系咁，咪所以咪一路系咁死咯。咁你话今时今日即系剩翻嗰啲，喂，剩翻嗰啲就真系吊命噶咋，完全系吊命啦。因为你而家个面对嗰个困难就系咩咧？嗱，你又好似个政府讲，你又转唔到型，你真系转唔到型。咩高增值？你讲个萬七咁多字噶啦 ，OK？ 第一，你未必有嗰、那个知识嘅水平啦，即系我讲紧从 run 间厂嗰啲人， 啊、 你唔系净系买啲机器翻嚟噶嘛，咁就系咁简单啦。第二嘅就系、是、你十年啦，最少起码讲咗十年，或者更多，就系讲制造自己嘅品牌，唔使讲啦，都唔使我再解释啦。有咩大佬有乜能力製造品牌啫？中國冇人有能力、，OK， 即係大部分幾乎係冇嘅。你唔好同我舉一啲個別例子、就算你講聯想嘅都係買人哋嗰個品牌啫、你做唔到呢？你轉唔到型呢、這個去到個樽頸位，跟然之後咧，你繼續做翻加工，個加工已經係咪就係我哋咁講？你個成本根本係已經高到冇辦法可以再繼續去同人哋競爭，因為嗰個已經唔係講緊人工人嘅人工咁簡單，係講緊所有各樣政府嘅成本啦、流動嘅成本啦、公共產品嘅成本啦，譬如仲有啦，喂，仲有一樣嘢未講，咩叫公共產品嘅成本呢？喂，嗰啲電啦、能源啦，所有嘅能源啦，點呢、這個又呢、這個又翻到一個咩問題呢？呢、這個咪翻到咪就係共產黨嘅問題咯，譬如啲電啊、各種嘅能源啊、電信啊呢啲，喺中國全部係壟斷性嘅產業嚟噶嘛，國營啊嘛，咁好簡單啊，你叫佢減價， 譬如啲油減咗咁撚多，你可唔可以叫佢啲油減啲電可以減翻同樣水平啊？梗唔撚得啦，因為中國因為 hold 撚住呢啲壟斷式產業嘅國營。但嗰啲國營嘅企業，喂，佢都要交數，今時今日佢又上咗市㗎嘛。你叫佢減嘅時候，佢係咪嗰個利潤，你係咪即係喐佢嘅利潤啦、嗯、喂，跟住然之後冇，你唔引入競爭，好簡單啫，你返返自由市場諗你係明㗎。你唔引入競爭嘅時候，嗰、那個成本咪永遠都唔落囉。咁呢個咪到今時今日都係影響緊個成本㗎，因為你電減唔到落嚟啦，你各種嘅能源未必減得到，未必即時減得到落嚟啦，你嗰啲電訊呢，即係好簡單，喂，你用部電腦咁樣，喂，你都要交網費㗎、嗯、或者你個電話都要交網費㗎、嗯、喂，呢啲嘢喐唔喐到啊？所以你而家今年舊年開完兩會，李克強咪出嚟講囉，係咪又逼嗱而家逼嗰啲逼電信減價減條毛咩，佢咪求其應酬下你，就話喂嗰啲電話每晚你哋11點後用嗰啲，我減雞碎咁多俾你啦。其實佢減唔到俾你嘅，因為大佬呢個係影響到個利益噶嘛。咁、嗯、所以咪嗱呢啲咁嘅公共成本你又減唔到啦。咁所以咪全部仍然高企嘅時候，咁你話做廠你點做？整體嘅環境根本已經唔容許你去繼續做呢、這個即係、就是、製造業呢一樣嘢咯。 嗯。冇辦法，明嘅， 係啊， 冇辦法咯，即係，喂，再問多一個問題， 嗯、 奇怪嘅在於，咁其實你鏟走咗好多工人噶嘛， 係啊， 但係唔、嗯、見曬嘅喎，可以係，即 係個 問題 係 冇浮現過， 未來我哋拭目以待咯，嗱，即係如果你幸災樂禍咧，話俾你聽，勞動力你將會見到一個翻天覆地嘅變化，我真係答唔到你係咩變化。我只係話俾你聽，嗱，目前好簡單嘅啫。你睇東莞嗰個流動人口，那個非常住人口嗰個數據就已經反映到一啲嘢嘅。以往咧，大約係1,200-1,300人到啦，保持住東莞嗰、那個即係叫做流動人口啊，或者中國叫非常住人口。喂，而家係可能得翻，佢公布出嚟都係得翻6,700啫嘛。6,700,000啊， 嗯、 即係跌咗接近未到，可能未到一半嘅， 三分一， 四成度到啦，跌咗。OK， 嚇、啊，咁實際有冇跌到跌得更多唔知道， 嗯， 但係我哋見，我咪話俾你聽咯，我哋憑感覺翻到去就係見到咩？夜晚條國道係你嘅，就係咁簡單啦， 嗯， 好似一個空城咁樣咯。走咗好多人咯，你感覺到嘅，你感覺到好多人係走撚咗嘅。OK， 好多人走，咁然之後我哋翻去成個即係呢一年、那個黑強經濟，咪又解讀到少少嘢咯。其實就係嗰個勞嗰個經濟下行係跟住嚟緊要面對嘅就係個勞動力嘅問題啊嘛。嗱，而家你短期內其實佢冇辦法解決嘅，不過佢係揾啲嘢，佢而家係。你當阿黑強同阿習近平好似魔術師咁咯，其實佢喺度變緊魔術，但係個魔術遲早個破綻係會走出嚟嘅。譬如黑強有咩方法啫？就係、是、話鼓勵你哋自己創業啊嘛，翻鄉下啊嘛，跟住然之後投身呢個互聯網 plus 啊嘛，跟住然之後你求其喺呢個呢、這個淘寶開間店，就當你揾到份工㗎啦，或者唔係份工啊。你做老闆添㗎啦，好撚好聽㗎嘛，你個體户自己可以話事，嘩幾撚型啊、 嗯、 但個問題咪嚟囉，咪就係你講個問題，喂邊即係耶穌都解決唔到㗎大佬，喂你跟住喂我都話啦，好簡單，每一年大約1,500,000嘅就業你要解決 ,ok, 與呢、這個仲係你順利進行你個經濟大計之下，你就每年解決1,500,000㗎喎，你而家經濟下行裏面有好多人失業㗎喇喎，搵唔到嘢做喇，又或者你叫咗佢返鄉下自己創業嗰啲，一年半載之後就發覺喂阿黑強唔掂呀，我頂唔順呀，我要出返嚟搵嘢做，咁你就發覺跟住2016啦 ,2017 啦 ,2018 啦，喂每一年呀、啊、嗰、那個就業呢嗰、那個壓嗰、那個勞動力呀、啊、你要嗰、那個壓力咧就大到不得了，你可能要面對嘅唔係1,500,000嘅就業人口啊，係2,000,000啦，或者係2,500,000啦，或者係3,000,000啦。你諗下，你估真係蝗蟲咩，大佬？ 係人嚟㗎，黐撚線，你仲要諗下喎，好簡單啦、啊，你1500万嘅就業人口，其實係代喂有啲仲係你仲要計你計單頭就計一個人啫喎，仲有家庭咧，一個人可能代表住四個人食飯、三個人食飯咧。喂，呢個真係我真係唔知點答你，同埋係一個難以想像嘅後果嚟嘅。OK， 咁但係喂有乜嘢可以解決？有乜嘢可以解決到？我真係冇辦法，大佬唯有繼續開工廠嘅啫。但係你啲工廠開唔到嘅時候，你用乜嘢吸納呢啲咁嘅即係勞動人口咧？喂，呢個真係一個如果你用一個旁觀者嘅態度，你當佢一個幾有趣嘅問題，係嚟緊你睇下，喂睇下點拆咯？拆唔掂咁有咩後果？拆唔掂會影響個政權嘅穩定性。 係啊，爆 嘅。梗係爆。系啊，都唔好讲。嗰个你睇翻呢个问题，可能大过股灾啊，大佬。股灾冧咧，喂，最多都系你共产党自己输钱嘅，吓、啊、都即系 吓。 点讲咧？中国人唔怕输咗自己啲资本， 嗯， 未必怕输咗自己，但最怕都系翻翻去还原基本部，冇错啦，冇饭食。 呢、 冇饭食系会反你嘅， 系 啊，输钱未必反你，就系、是、咁简单。所以呢个真系。極度恐怖 好啊 唉休息一陣 好啊 我哋聽下歌先 嗯 Starry starry night 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ay Look out on a summer's day With eyes that know the darkness in my soulShadows on the hills Sketch the trees and the daffodils Catch the breeze and the winter chills In colors on the snowy linen land Now I understand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Starry, starry night Flaming flowers that brightly blaze Swirling clouds in violet haze Reflect in Vincent's eyes of china blue Colors change in youMorning fields of amber grain Weathered faces lined in pain Are soothed beneath the artist's loving hand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Till your love was true And when no hope was left inside On that starry, starry night You took your life as lovers often do But I could have told you, Vincent